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康阳神态如常，不惊不怒，反而赞道： 真是好茶。若是和谈顺利，不知康某可否带些茶叶回去给好友尝一尝。 石金红亦是淡然笑说： 若是康特使喜欢，带走些也无妨。 楚子林被二人这么一撑，一番痛陈清白的发言倒显得无力起来，不过不打紧， 只要没有新政，那便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只要 在他还存有幻想之时，石庭云拿起桌面上放着的一沓书信递到他面前，手有些抖，发出悉悉索索的碎响。 你指的是这些？ 说吧。他将信件往楚子林脸上狠狠拍去。楚子林一见那沓信白纸黑字，不觉眼前一黑，一股心火烧得他头昏脑胀。 南疆人这是要作甚？真正是要卸磨杀驴吗？ 七年的双城之战。 康阳把玩着茶盅娓娓道来： 恰发生在石公子首次赴边之时。石公子当时年纪尚幼，留在主城中未曾外出参战，侍奉在他身边的便是这位子林。我记得公子身旁也有一小厮，名唤李叶书，彼时留在将军府内未曾随行。敢问石将军，这封既有及时军情又与石公子笔迹相仿的信，若不是石公子所为，又最有可能是谁寄出的呢？倘若此事交于世人评判，不知会流出多少迷信怪闻呢。 旁听的颜元恒神情一变，这话说的着实毒辣。这新康的面上带笑，分明是个狠角色，话里话外竟是要把石庭云牵扯进来。石金红、石将军爱子人尽皆知，目前楚子林有可能是细作一事，只有几个亲卫和他们知晓。但若是南疆人将这件事情传扬开来，哪怕是为了石庭云的清誉，石金红也得立时找个合情合理的罪人出来了事。否则事情一旦传开，且不说石庭云将军之子的身份会为他招来多少非议，哪怕是一个管教不严的恶名，都够石庭云喝上一壶的。说白了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若是交出楚子林，那这件事便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若是有意庇护，那一旦流言传出，受害的是谁就未可知了。石金红自是听得懂这话中之意，但他只是报以温和的一笑： 好，康特使倒是对小儿颇为瞩目，连对小儿的身边人亦是费心。 康阳看向楚子林，楚子林目光急转，把面前落着的几封信件都看了个分明，心中更沉。这非是全部的信件，是经过挑选的，但偏偏封封要命，包括数月前他通报的温飞如受伤、定远告急的军情以及扶随之事。若自己推说是伪造，又有谁能得知这么多秘辛呢？更何况他方才说了一番那样的话，简直是逼着石金红立即定他的罪不可。可南疆人没道理要这样对自己呀，尤其是艾莎，他还要指着自己向上爬呢。再者说了，他若是要害自己，直接送个口信便能断了自己的生途， 又何必要多此一举，提出把自己带回南疆呢？随着楚子林目光转动的，还有他满腹的心思。这些信只有艾莎有，艾莎派此人前来接应自己，还把自己的底牌尽数展出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是南疆皇室有变，或是南疆王问起自己，艾莎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因此南疆王想见一见自己？这特使来此明求识破，也都是奉了上命之故吗？楚子林越想越是有理，只有这样一切才说得通讲得明。思及此，他索性不开口为自己申辩了。一旁的颜渊昭、颜渊恒都听出了康阳的话中险恶，不禁有些焦急。颜渊昭看向石金红，颜渊恒则看向了神情不定的石庭云。石金红仿佛浑然不觉似的道： 康特使，那我为何要把此人交还南疆？我只要在此时将他扔出营帐去，他立时会被五马分尸。 康阳笑道： 石将军是聪明人，该是不会愿意将石将军治下不严的事情闹到人尽皆知的地步吧。 石金红笑容不变： 有劳康特使费心。 他拿起铁木耳的和谈书翻了两页，头也不抬的吩咐： 左右将楚子陵一剑刺死，说是康特使有意行凶，楚子陵护我而死，再将康特使拖出去喊了。 左右副将一拔剑，康特使的冷汗瞬时间冒了一倍。 是。 石金红抬起眼，秀眉长目里竟是温和的笑意。 康特使，倘若我这样应对，你有打算如何把此事宣扬出去呢？ 康阳汗颜，见左右收起刀剑，才勉强放下心来。 石将军，您玩笑了。 康特使，玩笑少开，我们是和谈，自是要以坦诚为先。你们要带楚子陵走，总得给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。 他最近有些不安分了。 不知是不是吃了一下的缘故，康阳竟意外的坦诚。 大概是在北府军里有了前途，想为自己的前程图谋了吧。我们着实不愿坐视中原多一员虎将，他既盼中原，亦盼南疆。我们将他带回，自是会让他知道叛徒该受到何等款待。石将军大可放心，此人送回南疆不会得到善待的，尤其是托我来访的艾莎，与他有杀亲血仇，绝不会轻纵了他去。 康阳这种不赞反贬的态度反倒更让楚子林安心了。他果真是来接自己的。石金红沉吟了一会儿： 楚子林，你要如何选呢？是留下来还是回南疆？ 楚子林未曾想到石金红竟会征求自己的意见，冷汗也层层下流。 我 只这一犹豫，他心中便辗转了万个念头，千条心绪。自己的身份被康阳当众挑明，还有书信作证，虽然仍有辩白余地，或是当众拿右手写字证明清白，但留在此处已是无用。就算石庭云再信任自己，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，便再无回还余地。反倒是回了南疆，他还有再搏上一搏的机会。在中原这些时日，他已对中原布防有了不少心得，哪怕没能将石家父子做成投名状，拿这些情报回去终也是不亏的。而他的犹豫被在场诸人尽收眼底。石金红摆一摆手： 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康特使请。 康阳知道这事儿成了，他恭敬的一拱手，楚子林便被人堵上了嘴，拖了出去，找了一处闲置的帐篷暂且将他关押起来。